地不为你宠，只为你转身回眸，心事把自己弄丢，灵芝在阁楼，我地地不为深处，无所谓被依旧，那年温柔谁能容易伤口。不 四面楚歌的时候，早就与苍天对酌，从而一去不回，此战又如何？世间万劫齐发心，我满天也如昼，刀光剑影交错，而我长出如龙，剑吞寒冬，一笑破苍穹。长枪刺破云霞，放下一身牵挂，望着寒月儒雅，孤身纵马，生死无话。风卷残骑裂甲，血染万里黄沙，成败萧然之间，与青史流沙。四面楚歌的时候，老酒与苍天对酌，纵然一去不回，此战又如何？世间万千奇葩，星火满天也如昼，刀光剑影交错，而我枪出如龙，乾坤撼动，一笑破苍穹。长枪刺破云霞，放下一身牵挂，望着寒月儒雅，孤身纵马，生死无话。风卷残骑裂甲，血染万里黄沙，成败萧然之间，与青史留下。长枪刺破云霞，放下一身牵挂，望着寒月儒雅，孤身纵马，生死无话。风卷残骑裂甲，血染万里黄沙，笑谈间，谁能留下？ Thank you. 痛心的缘由，原来昙花满山，远过寥寥烟柳，人困在旧城里锁住深秋。红尘如梦悠悠，自古几人白头，染过年华再叹当时欲说还休。刻骨释然几番，迷信起死不朽，方知柴米油盐之间的路与谁执手。人困在旧城里锁住深秋，红尘如梦悠悠，